了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这个放长假啊，过十一，今天呢是10月3号，咱们特别节目呢给大伙儿聊点什么呢？因为头两天啊，咱们听了两个来自乡下农村的故事啊，老娘们手擀面传奇，在这个京南东新屯村，就是大兴区青云店这个地方，很有意思啊，讲了很多的当地的传说故事，也是说呢，您有功夫呢去看看啊。当然是那些传说故事，有的是后人杜撰的，哎，但是人家这个村里头收拾的干净利落，是吧？人家这个文化旅游搞得红红火火，那是实在的。您去了之后，尝尝人家真正的啊，当地的大婶子、大姐们、大嫂们给您擀的这个老娘们手擀面，再回忆我们这个啊头两天故事里面给您讲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，那真是一乐。那么今儿聊点什么呢？今儿啊，咱们单开一桌又吃饭，不是，就是说呀，给各位颠沛的这个节日大餐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想跟各位继续啊，接着话茬聊聊咱们老北京当年那些事儿。那不是乡下了，说城里吧。城里什么事儿呢？就是说我老合计着啊，很多包括听这个老年人、老北京们、大爷大妈们经常聊的，哎呀，我们那会儿啊，吃的什么，玩的什么，当年有什么老行当，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游戏，有些呢，今天的人们还记得，还知道，甚至还会玩。比方说拽包啊、耍拐啊，是吧？这个什么推铁环呐、啊玩冰车啊什么之类的哈。甭管说玩没玩过，但是我知道。但是也有一些渐行渐远，只能是存留于老人家们的记忆里头。就说这个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咱们这个城市也在变化，这本身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呢，有一节，就是说呢，咱们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这是咱们自己的城市啊，它的这个历史记忆、人文传统，这个可不能丢，咱们得记住了。叫什么呀？还有一专用名词儿，这几年特火，叫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咱们北京人都有资格，都有权利，也都有责任和义务保存传承咱们共同的文化遗产、文化传统，是吧？你包括像刚才说到的老行当啊、老游戏啊，过去老年人们他们当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，那时候旧社会了哈，老北京，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就是俗称叫解放后，北京的一些个还保留的有意思的啊，这个甭管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职业五行八作，也包括很多大伙那时候孩儿们，那当年的孩儿们现在都白发苍苍了，他们爱玩的一些个游戏，哎，拿出来说一说，没准哪个将来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您信不信啊？反正我信，是吧？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，两位老人家，黄阿姨和冯叔这二位。常听咱们节目也知道啊，黄阿姨经常参与咱们的这个百姓读报会，冯叔呢也来过一回，而这二位呢都是地道老北京，打小家里头就生活在北京。哎，不对，我还说错了，黄阿姨是打小，这祖辈是就在北京生活上， 对 啊，这个冯叔呢好像还不然啊，您是小时候打天津过来的， 50年 啊，50年啊，对对，那个得在天津是吧，支援咱北京对，开个玩笑啊，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还是听二老给我们聊聊当年老北京那些事儿。聊点什么呢？这样啊，就是其实说起来拉拉杂杂呀，咱们以前包括看电视啊，或者看书什么的，看画片什么的啊，画报都有介绍老北平的老行当，那个老游戏，是吧？咱们哪怕说你听相声你都知道啊，这个侯宝林先生那个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学叫卖啊，啊等等吧，很多。那这里面确实都透露出过去老北京的一些民俗民风，咱们呢也不是说系统的来说，这也没什么人能系统的说，